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四，农历10月初6，北京晴，8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报道草原上的乌兰木齐。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通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持续为企业减轻负担。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暂停网络小额贷款牌照审批。 发改委多举措继续引导煤价下行，我国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明年提前完成。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被剿灭。 以下是详细内容。 各位听众，前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说，乌兰木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木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诞生于1957年，60年来始终活跃在草原牧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被誉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请听报道。 1957年6月17号，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苏尼特右旗成立。乌兰木齐，蒙古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也被称为红色文化工作队。第一代乌兰木齐演员伊兰老人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时，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附近的3里、10里、8里的老乡骑上马就来了嘛，这就10几个牧民，我们给一个牧民也演出。正好路过这个放羊群的地方，有一个人放羊呢，哎呀，见着我们就打招呼，打招呼我们就去吧，去了非常热情，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给唱歌了。 大草原地广人稀，乌兰木齐队员们下乡一走就是几个月，与广大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自编自演各类节目，因此深受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欢迎。乌兰木齐老队员乌力吉图虽然已快到退休年龄，仍然坚守在演出一线。他说，乌兰木齐队员们大多一专多能，吹拉弹唱以外还有服务农牧民的任务。乌兰木齐也以演出、辅导、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形式，区别于其他文艺团体，是草原上的文艺轻骑兵。 下乡的时候，包括这个理发的推子呀，带着书，有的老乡们头发长嘛，我们就可以给他们理发，完了拿出书来给他们看，还要给他们通劳动，剪羊毛、盖羊圈、扎石头。 1965年，在周恩来亲自倡导下，乌兰木齐第一次走向全国。内蒙古3支乌兰木齐代表队分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巡回演出。如今，草原上乌兰木齐队伍已发展到74支。在几十年的演出实践中，乌兰木齐创作出《顶碗舞》《鄂尔多斯婚礼》《腾飞的骏马》等广为传播的作品。同时也培养造就了德德玛、金花、朝鲁、灵花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最早组建的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从建队至今在草原上巡回演出7700多场， 创作歌曲、舞蹈、曲艺等作品2200多个，获奖作品600多部。民族情景歌舞剧《草原上的乌兰牧旗》的总导演呼格吉勒图说，草原上的牧民把乌兰牧旗亲切地称为我们的乌兰牧旗。 乌兰牧旗在近60年的这种进程当中，宗旨是一直是没变的，就是我们一直是服务于大众，宣传党的政策，把欢乐送到草原。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实际举措。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先期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作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的权威读本，切实组织好学习。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系统学习、深入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的19大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依法保护产权工作汇报，以更有效的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决定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持续为企业减轻负担。会议指出，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全面保护产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和投资意愿，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扩大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抓紧落实各项产权保护措施，尽快清理、修改和废止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文件，推进依法行政，严防任性执法、任意执法。二要抓住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案件，开展集中攻坚，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尽快取得突破，加大法律援助，帮助合法产权受侵害者追回损失。三要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问题，推动运用互联网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拓宽快捷低成本的维权渠道。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完善对政府失信的惩戒和纠错机制，因政府失信导致企业产权受损的要依法赔偿，不能新官不理旧账。会议指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持续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今年各地区各部门已出台清费措施为企业减负1750亿元的基础上，会议决定，一是加大对已出台清费减负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坚决防止不合理收费死灰复燃，抓紧推动将货运车辆年检年审合并，落实优化电信网和互联网网间结算价格措施，再为企业减负150亿元。二是加快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全国一张网建设，年内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必须公布收费目录清单，进一步压缩中央和地方层面收费项目。三是各地区各部门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一些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由原来的面向社会收费改由财政给予保障，构建信息发布、投诉举报和查处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9大代表在基层， 十九大代表扎根基层，将党的最强音传达给百姓，与广大基层群众用新思路谋划新发展。央广记者李凡、贾立良、郭淼报道。 报告当中提到人民203次，这个大会是跟我每个人离得很近，跟我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空港蓝领公寓，来自天津海滨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指挥调度中心的十九大代表吴静与企业职工们一起交流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心得。吴静与现场听众的一问一答朴实易懂，让十九大的精神入耳入心。 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呢提出了四个字，就是交通强国。您对于这四个字是怎样理解的？ 道路通，百业兴，要想富，先修路，这些话呀都不过时。从交通大国转变到交通强国，这也需要我们从软实力上来提高我们的服务，建立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 十九大代表薛荣从一名普通的家政女工做起，现在已是有40000多员工的河南元方集团的董事长总裁。这些天他不仅下基层宣讲，还通过自己创办的薛书记花椒直播、薛书记有约、云党校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想传达十九大精神。现在粉丝已达14万，每次直播都有12万左右网民观看，点赞量超过800万。 我就整理了十九大的10大民生看点，能图文并茂的形式更加直接的能够给我们这些叔叔阿姨，给我们社区的家人们能够说得更清楚。 连日来，多位来自央企的十九大代表在央企基层单位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报告的精神与企业未来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十九大代表中国铁建党委书记孟凤朝通过736个分会场与17000多名中铁建员工分享十九大精神。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将加强海外业务管理力量，优化市场布局，把中国铁建建成全球竞争力一流企业。 在中国电信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会上，十九大代表中国电信党组书记、董事长杨杰号召全体员工将十九大精神落实到企业建设中来。 新时代信息通信业肩负的新使命可以概括为一大目标、两大任务。一大目标呢，就是建设网络强国；两大任务，一呢是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建设；二呢是全力推进四个融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14课，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敬请关注。 当地时间22号，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郑州舰参加完东盟成立50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后，在返航途中与巴基斯坦海军导弹护卫舰赛义夫舰开展了海上联合演练。请听央广记者陶红祥、周小舟从郑州舰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中午12时，记者在郑州舰上看到演练海域阴云密布，浪花翻白。中国海军郑州舰携一架舰载直升机与巴基斯坦海军导弹护卫舰赛义夫舰航行至预定海域，组成演练编队。首先由担任联演指挥舰的巴海军舰艇发出口令，演练随即展开。 From Saif to Zhengzhou. 演练期间，中巴海军舰艇先后进行了指挥关系转换，完成了通信操演、编队运动等科目。 通知八舰，演练结束，开始执行分航。 下午13时40分，随着指挥舰郑州舰发出演练结束口令，两军舰艇举行了分航仪式，演练圆满落下帷幕。中方演练副指挥员、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副支队长姚春雷大校介绍说， 近年来中国海军远海训练和对外军事交流的常态化，不断地提高了中国海军官兵随行远海任务的素质和能力。这次演练进一步深化了中巴两国海军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两国海军的关系和友谊。 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香港举行。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来港主持选举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主持会议并讲话。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提名，会议经过表决，推选出由林郑月娥、董建华、梁振英等19名选举会议成员组成的选举会议主席团。会议向每位选举会议成员分发了代表候选人提名信。按照选举办法，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凡有意参选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在提名时间期限内领取和填写参选人登记表，取得10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分别填写的提名信，在提名截止日期以前亲自送交选举工作办公室。随后举行了选举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林郑月娥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确定 2017年12月19号上午举行选举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下发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自即日起，各级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一律不得新批设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禁止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跨区经营。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现金贷有不断蔓延的迹象，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市公司等诸多市场主体都在争相进入网络小贷领域。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俊分析指出，众多机构对网络小贷牌照的青睐，一是为了资质的获取，二是寻求突破属地化的限制。 过去有很多现金贷的公司，他们其实就不存在这个资质，他们也考虑到后期肯定这行业会有相应的监管，所以说他们就会争相去申请吧，或收购这个牌照。那有了网络小贷后，它相对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全国的这些人都进行放贷，突破了这属地化。 除此以外，网络小贷牌照可以做个人贷款，也可以做对公授信，对于很多意在向供应链金融业务转型的实体企业而言，几乎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张牌照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指出，很多进入网络小贷行业的公司在获得牌照以后都会跨区域进行业务推进，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这次的急刹车很有必要。 第一个就是它设立的门槛啊太低，而且又是线上虚拟的公司。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全国运营，但是地方金融办就批了，地方这个金融的监管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认为急刹车是非常重要的。 据了解，监管部门后续还会出台规范网络小贷公司的相关管理办法，从利率上限、禁止暴力催收、资金牌照等诸多方面加以严控。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将继续通过综合措施引导煤价下行并处于合理区间，我国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在明年提前完成。央广记者杜震、秦皇岛台记者刘磊报道。 连维良指出，今年以来煤炭市场供需保持总体平衡，但受诸多因素影响，特别是历史积累的违法违规问题制约了产能释放，局部地区出现煤炭供应偏紧、价格波动的情况。随着优质产能释放、加大运输等措施的落实，煤炭的产量、运量和库存量明显增加。 当前煤价向合理区间下行，这既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更是煤炭和下游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共同期待的结果。 部分市场人士担心，持续加大煤炭优质产能释放，会不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连维良表示， 这里需要强调，我们建立了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制度、最高和最低库存制度等长效机制，能够有效防范产能过剩，从而能够有效防范煤炭价格跌出合理区间下限。 今年年底，全国煤矿数量将从2015年的1.08万处进一步减少到7000处左右。连维良称，我国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在2018年基本完成，或有可能提前完成，但结构性去产能任务仍然艰巨。 但煤炭行业相对落后的产能仍然较多，结构性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艰巨，必须严格控制劣质煤的开发和使用，推进绿色开采，促进高效转化和清洁利用。 作为吉林省政府重点办的民生实事，2012年起，吉林省在各大超市陆续建起食品药品便民服务站，承担着快速检测、咨询服务、举报受理等多项便民举措。但有群众反映，省里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服务站经常无人值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究竟去哪儿了？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据报道，截至2016年5月，吉林全省已经建立起1300个服务站，同时每个站点还聘请了公益岗位人员。通过快速检测和群众举报所形成的相关数据，可以为科普宣传和风险预警交流的依据，起到前沿哨所的作用。在吉林省长春市， 记者走访了多家大型超市，在欧亚超市、永辉超市、沃尔玛等多家超市，记者发现很多服务站空无一人。在欧亚超市临河街店，便民服务站早已被各种宣传广告所遮盖，服务站提示板上写的农药残留检测信息还停留在2016年7月。当被问到服务站工作人员都去哪儿了，超市员工说他们偶尔来。 你想他们 有时候来， 有时候来， 有人来这检测吗？没有是吧？ 有 时候有人是吧？哦， 按照要求，便民服务站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至5:30。但记者在工作时间来到多家服务站，却都是大门紧闭。吉林省大量投入后，钱都用在了哪儿？是否收到了成效？为什么上班时间没有人呢？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栏目。 新闻动车组，国家煤矿安监局通报煤矿安全培训问题机构黑名单。1.6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现有优惠明年取消，小排量车年底可能迎来购车小高峰。我国首个干细胞通用标准发布，请听报道。 国家煤矿安监局在今年组织的明察暗访安全检查中发现，部分煤矿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一些考核发证部门审核把关不严，部分煤矿安全培训机构甚至存在造假现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国家煤监局近日通报了一批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不合格矿长、副矿长名单，151家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煤矿名单和18家部分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上岗作业煤矿名单。国家煤矿安监局航管司司长辛广龙： 印发通报和公布这三个名单的目的，就是对检查发现问题的煤矿企业、培训机构、考核发证部门提出批评，对其他煤矿企业、培训机构、考核发证部门发出警示，引导做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据了解，我国车辆购置税的法定税率为10%。2015年，财政部发布优惠政策，规定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底，对购买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2016年末又发布通知规定，小排量车购置税今年继续打7.5折。2018年1月1日起，则将恢复按照10%的法定税率征收。这也意味着，一辆售价10万元的小排量车，明年购买将多付出2100元左右。为此，北京市民杨小姐刚刚完成购车计划。 1.6排量以下的车大概也就是10几万，几千块钱的优惠还挺重要的。 业内预计，年底前小排量车的销售热度有望持续。购置税优惠取消后，预计明年1.6及以下排量乘用车销售量将有可能出现回落。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我国首个干细胞通用标准《干细胞通用要求》昨天发布，标准规定了干细胞术语和定义、分类、伦理、质量控制、检测控制、废气处理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干细胞的研究和生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琦表示，标准将在规范干细胞行业发展、保障受试者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干细胞不会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一个万能良药，干细胞它有它的使用范围，有它的适应症，不会再是一个干细胞可以美容、可以抗衰、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疾病。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全球知名绩效管理公司尼尔森发布报告显示，3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2季度上升2个百分点，创2013年4季度以来的新高。 截至目前，我国民宿客栈预计达到20万家，同比增长超过300%。 西藏林芝市旅发委透露，受18号发生的地震影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入口处景区暂停对游客开放，当地正组织人手加紧排查隐患，景区有望近日开放。 全国首家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昨天在常州大学成立。 韩国首位女外长康京和正在中国进行访问，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希望韩方在萨德问题上切实做出努力。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康京和在抵达后便表示，此次访问时机重要，希望成为改善两国关系、进一步强化双方合作的契机。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康京和访华期间双方是否会谈及萨德问题， 发言人陆康表示， 中方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立场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不久前，中韩双方就阶段性的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希望韩方能够做出切实努力，继续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 伊朗总统鲁哈尼21号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同一天，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表示，伊拉克已在军事上终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鲁哈尼当天向全国发表电视直播讲话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当天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通报了伊斯兰国被剿灭的消息。 我想感谢伊斯兰的战士、伊朗外交官、政府和国家，感谢最高领袖和军队，也感谢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一起剿灭了一个只带来邪恶、破坏、谋杀和野蛮的组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份通报，通报说伊朗派遣的军事顾问在打败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伊朗军人与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并肩作战，收复了伊斯兰国在叙最后主要据点阿布卡麦勒，这场联合反恐行动取得最终的胜利。伊拉克总理阿巴迪21号也表示，在收复拉沃镇后，伊拉克已在军事上终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巴迪说， 我们即将宣布彻底战胜伊斯兰国，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结束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存在，伊拉克人有权庆祝胜利日，我在等待最终的报告，以宣布彻底战胜伊斯兰国。 阿巴迪同时强调，恐怖组织的威胁并未消失，如何阻止伊斯兰国在城市发动袭击将是下阶段伊安全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外，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处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表示，俄叙在叙利亚的联合反恐战争即将结束。 美国财政部21号宣布，对朝鲜多家企业、船只和个人实施制裁，以进一步切断朝鲜对外贸易，限制其收入来源。朝鲜22号表示，美国将其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做法是对朝鲜的挑衅和侵犯。 津巴布韦众议院议长雅各布·穆登达22号宣布，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决定推选该党主席兼第一书记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新任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将于24号在首都哈拉雷举行。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22号说，应总统米歇尔·奥恩要求，他决定暂缓辞职。 埃及检察机关22号下令拘捕29人，指控他们从事间谍行为，损害埃及国家利益。 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度军方当天从其空军主力机型苏-30上成功试射一枚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系列报道揭秘伪创新，山寨币疯狂圈钱背后哪些手段需要警惕？ 互联网大数据协助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大案，违禁伪劣肉毒素玻尿酸美白针如何在大数据下现身？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徐晶、于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